向你的方向，山下那溜溜的月亮，就像你害羞的脸庞，那一只溜溜的情歌，今夜我要轻轻对你唱。 我只想知道，到底是谁犯错。